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两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目前累计26人染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宣布，两例都是第24例北部60岁妇人的接触者，分别为20岁的外孙女以及40岁的小女儿，两人都没有外国的旅游史。第25例20岁的外孙女1月28号咳嗽，31号发烧就医，但是咳嗽始终没好，2月4号、11号又就医两次。第26案40岁的小女儿没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但是胃食道逆流，2月3号及6号就医两次，两人都列为第24例的接触者，已经住院隔离治疗。小女儿与第24案妇人同住，外孙女没有同住，但是2月11号曾经到医院探视外婆，感染源还要调查。目前掌握本起家庭群聚接触者共391人，裁减169人，其中2人阳性确诊，143人阴性，其余检验中。接触第25案与第26案的医护人员掌握到154人，裁减145人，129人为阴性，其余待检验。国内第24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2年没有出国，染病之后却并发重症，外界好奇他是如何受到感染，不过官方没有公布活动范围。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强调，只要疫情调查能够明确框列个案的接触者，就不会向民众公布个案活动范围，以免恐慌。第24例个案年过60，住在北部，1月22号发烧咳嗽，直到2月19号确诊，中间将近1个月。官方只公布密切接触者360人，没有提及明确的活动地点。但是之前停泊基隆港的钻石公主号却在北北基发布国家级警报，提醒旅客造访地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应变官庄仁祥回应，新冠肺炎传染主要源于长时间近距离接触，指挥中心确实追踪调查了个案活动范围接触对象，包括亲人、朋友以及医护人员。至于之前钻石公主号发布简讯的原因是，指挥中心无法掌握这么大量旅客与一般民众的接触情况，才会周知民众注意自身健康。新冠肺炎疫情延烧，台湾刚挺过春节连假与开工潮，1个月之后又要面临清明连假返乡聚会人潮。医师建议，边境管制措施最近都不该放宽，甚至应该更严格。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应变官庄仁祥回应，现阶段陆客无法入境，国人从中港澳归国也要居家检疫14天，这些措施暂时不会改变。我国也将持续关注日本、南韩的疫情发展，视情况调整旅游警示与边境管制。曾经对抗 SARS 的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前任急诊室主任张玉泰认为，清明节是华人重要节日，大量人潮流动，除非全面暂停与中国交通往来，否则势必提高病毒传染风险。振兴医院感染科主任李明正认为，需要加强民众端的卫教宣导，教育计程车司机、餐饮业者属于高风险职业工作者，委婉了解客人的旅游史、职业史、接触史以及群聚史，简单厘清感染风险，必要时婉拒服务。 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扩大，东京都政府今天宣布取消或推迟未来三周的大型室内活动。但是政府发言人官房长官菅义伟今天强调，东京奥运和帕运都将如期举行。他还提到，国际奥委会 IOC 信赖日本妥切的应对， IOC 与冬奥组合会东京联系紧密，朝着让运动员和观众都能安心安全的目标努力筹备大会。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8点，来到11686点，成交金额1235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36点，来到23442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8点，跌幅1.28%，来到216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点，来到303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3点，来到1160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21点，来到2738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下跌零点四八点，来到3198点。东北季风减弱，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沿海可能有长浪，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呼唤奥入赖溪的绝美冰瀑，寻觅八甲田山的震撼树冰。冬季限定暖炉列车，复古情怀赏银白雪国。长荣航空11月起每周五班直飞日本青森，请洽各大旅行社。初めて雪の旅、青森にて。 2020春天，魏武营音乐厅给您动人乐章不间断。3月14号，女高音林林慧及韩国男高音崔胜镇携手合作，大家都叫我咪咪，重现普契尼歌剧杰作。 3月18号，媲美女高音超高音域的假声男高音贾洛斯基与阿塔瑟斯古乐合奏团再次来台演出，邀您一同感受人声与古乐交织的动人乐章。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或洽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 等待结束，小贾斯汀。流行乐坛唯一期盼，小贾斯汀，环球。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田馥甄，旋日。第四名，宋念宇，默念你。第三名 ，Jam 邓紫棋，透明。第二名，张若凡，赤道上有知更鸟。第一名，周兴哲，受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兴哲。 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Hallelujah, girl, sen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oco 李玟 Coco。到了星期五呢，又是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了。过去这一周，你有什么一周大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就爱点你 UFO。 的秘密。你好， 你好， 你是？你可能要先关一下你的广播。谢谢你。 要听到？ 有，你是？ 我是 Tina。 Tina，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昨天终于去拍口罩。 哼。 因为小侄女要回越南上课，听说越南那边也是疯狂的在抢口罩，所以要上课了，开学了，所以台湾这边可以排就去排一下。 所以你有帮你侄女排到？ 结果我拿了两个人去拿了四张健保卡，忘记单数双数，还好有排到两份， 两份口罩 可以给小侄女了。 对，今天还要再去排一个单数。 好的， 要不然他上课很麻烦，很担心。 好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排到口罩，谢谢， 再见， 拜拜。一周大事，轰的一周大事。星期三我去看了卢保罗变装皇后秀，太值得，太精彩，太爽了。 去看了是什么意思？你去现场哦？ 在哪？ 对啊， 你好。 喂，我是天天。 嗨，天天。 嗨，我的一周大事是我昨天去看了一部我觉得非常好看的电影 《爱情人形》。 哎，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你会通灵吗？ 因为你的我不能讲是谁告诉我的。 所以是爱情人形吗？ 对，爱情人形。 那 就是对，他是在讲一个就是关于那叫什么情绪娃娃，跟男女之间的那个。我不敢讲太多，我怕爆。 上礼拜前是电影预告院有提到啊，爱情人形。 上礼拜有讲过了。 哦，真的、啊？ 呀、 yeah. 嗯，好，好，好， 今天大家电话是怎么了？ 收讯好差，还是我们的电话怎么了？ 对对，就是非常的好看，推荐给大家。 好的， 再会喽， 拜拜， 拜拜。 今天好像不适合接电话。啊。那个秀呢，他说是在台北的 TICC， 也是首次来台表演。 哇、wow、 哇，我之前真的完全没有听说到耶。在我脑海里回风为一种过瘾，都有我参与，可是你却在哪里。CJS 一周大事是决定不去东京了，但也不能退费。然后 Jill 的一周大事也是去取消了本来三月中要去福冈玩的机票、住宿、租车，全部都取消。取消住宿，取消租车，有的钱还是要扣掉手续费，能拿得回来就已经不错了。 对啊， 相较之下，我想我的朋友压力更大，因为他取消的也不是旅行，他要取消的可能是他的婚礼。哦， 他婚礼不是五六月是吗？ 四月 是 四月底， 早吧。 但是你知道新娘就是会很，因为他那个你那个团队的人太多了吧？ 欸，现在才二月还不到底耶 ，Come on， everybody， come on， 他就是很紧张。 Come on， 冠状病毒会延烧到这么久 ？Come along， come along， 我要带你上月球。Come along， come along。Come along， come along， 白羊时间也倒流。Come along, come along。 刘德华，超人。 大家好，我是马街儿童医院儿童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明。要开学喽，预防武汉肺炎要注意什么呢？教室要打开窗户让空气流通，要用肥皂勤洗手，避免用手摸眼口鼻等地方。如果不小心想要打喷嚏或咳嗽，记得用衣袖遮住才卫生。生病了就请好好在家休息，不要出门。如果真的要出门就医，也应该戴上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回 忆过去，万方的30年也是我们的30年。6月13台北小巨蛋，万方你今天有没有来首场演唱会？2月22 iBong 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我是罗大佑。 青春中你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上海的星空不能没有 你有什么一周大事要跟我们分享吗？方法一，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如果你打不开，方法二，打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His palms are sweaty, knees weak, arms are heavy. There's vomit on his sweater already. Mom's spaghetti, he's nervous, but on the surface he looks calm and ready to drop bombs. But he keeps on forgetting what he wrote down. The whole crowd goes so loud. He opens his mouth, but the words won't come out. He's choking how? Everybody's choking now. The clock's run out. Time's up, over, loud. Snap back to reality. Oh, there goes gravity. Oh, there goes rabbit. He choked. He's so mad, but he won't give up. 你好， 喂，我是 Ruby， 是 Ruby， 对 ，Ruby，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我昨天跟那个听着滑道的人吃饭， 哎呦，然后嘞， 其实吃饭前就已经知道我没有很喜欢这个人，只想说好像需要累积一下经验值 ，OK， 对，然后就是他。本人太主动，我觉得有点可怕。 他怎样？ 至少我知道我有能力可以拒绝这样。 他怎样？哪种主动？哪种？ 就是，吃饭的时候是坐那种像面对面的小沙发那种包厢，就是可以坐4个人。可是他当时就是跟着我要坐我旁边，我说我不要你去坐对面。 有上过课，好，然后 你就要坐旁边、啊。 对，应该 要是坐旁边。就是没有，我本来就不喜欢别人跟我坐在一起，所以就想办法有避开，然后，就。整体来说，我觉得太主动有点可怕。 还有什么主动啊？就是你吃完饭以后有要干嘛吗？ 他原本有想要干嘛，但昨天真的是 有 助我 也有肢体碰触吗？想摸摸你的手，摸摸你的肩之类的吗？ 这个好像就算有也被我躲掉了吧？我没有特别注意到。 那你们都在聊些什么呢？ 就是 像你这么主动， 没有，就是会聊比如说工作的事情，可是因为他有聊到一些我觉得很奇怪的点，就觉得好像不太好。 你说价值观不对是不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年纪的人，你跟我说你没有同性的朋友，我觉得超诡异。 没有什么？ 没有同性？他说没有男生朋友啊？ 是不可能啊。 哦。 对啊，就是反正就有些点累积起来，我觉得怪怪。然后昨天刚好 有朋友要拿东西给我，嗯，我就正好有借口逃掉这样。 嗯，那他的那个转场，他想去哪里？ 他能说你喝咖啡吗？但是幸好我不喝咖啡。 你喝咖啡吗？ 对。 OK。 嗯， 然后你说我不喝咖啡，那他还在接下一句吗？ 他好像原本有想要讲什么，我就说，我就直接问他说你等一下要干嘛，然后他就是没有干嘛，我说哦，那我就找我朋友了。 哦， 先发制人。 应该有用吧。 那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感觉到就尴尬的吗？ 就是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喜欢跟别人视线 交错， 所以我就是一直有避开，就本身已经很尴尬这样。 啊， 对吧？ 那昨天的饭好吃吗？ 好吃。 哦，好吃那就好了。不错不错，可以 老是吃我喜欢的。 嗯， 好，我的一周大事就是这样。 好的。 哎，那他现在还有传讯息给你吗？ 有，我困扰，我有躲了一下才回， 就他还是维持他的积极度就对了。 对， 如果其实真的不喜欢的话，然后见面也确认过，其实基本上可以不用回了。 哦，真的吗？ 对啊， 就放着吧。 嗯，你就可以就说啊，算了，那直接讲好像也有点太狠。 就是不要， 啊， 就是不要， 就可以慢慢就淡掉，就不回了这样。 我就想办法拖很久再回。 怎 样？讲师怎么了？ 不是，当女生也蛮麻烦的，让我想想看哦。因为你不能直接讲说哦，不要浪费我时间或什么干嘛的， 就很奇怪啊。 对啊， 不是啊，就像你说的啊，一开始就是慢慢慢慢慢慢不要回，最后就不回啊。 嗯 嗯，我就尽量拖久一点。 大概一天以后再回他吧之类的。 一天什么？ 一天以后再回他，每个讯息都一天以后再回他。 哇，这个有点过分。 还好吧？哎，欸，你做不到这样啊，喔？ 不是因为对方知道我现在是米虫状态，所以我照理说不会那么忙。 那要如何？ 那要如何？米虫不喜欢看， 啊， 不喜欢用 手 机啊。 不行啊，喔，我忙追猎人哎，欸。 不是女人，不是女什么米虫，米虫就是不想回你讯息啊，你 get 不到吗？ 好啦，希望他 get 到。 好， 好，谢谢， 拜 拜拜 拜。守着实在，铁锅甩，十斤小石子在锅里翻。师傅说，能不能出师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 讲到那个什么聊天话题，有个听众传了一个开启聊天话题的很呛的东西给我，我找一下。 要要要。 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饭要一粒分开，还要沾着蛋。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也最困难，这5000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什么泛泛？什么泛泛？ 这个很旧的一本很呛的书， 哦， 就是什么开启话题。那个，你常吃胡萝卜吗？ 那个真的蛮呛的，那个。 哈？胡萝卜？哦，我想说你眼睛好美。 民国73年的搭讪大全。 对对对对对。脑子都顶泰丰的炒饭。02-3639-95，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 顶泰丰炒饭还好吧？ 我觉得蛮简单的，好吃啊。 CP 值 超低耶，又不会太，因为有的蛋炒饭真的很咸哎，啊，就一般的那种快炒店，那是咸到饱。啊 你好， 嗨嗨嗨嗨嗨嗨， 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松鼠。 松鼠哦， 是 松鼠。你的一周大事是？ 我在前天终于去完成我儿时梦想，去了东京迪士尼。 哇！ 现在你 我原本以为逆向操作应该 人会少一 些，嗯， 结果那天前天的入园人数是39,000人。 嗯哼。 那一般呢？ 为了排梦想中的玩具总动员，我排了2小时又40分。 你没有 终于玩到了？ 你没有拿 Fast Pass 哦？ 现在他都是网络上预约，所以 现 场没办法抽 了。现场已经不能抽了吗？ 现场还是可以抽啊。 没有没有，他机器完全用那个布罩罩起来。我是10点钟入园的第一批人，冲进去，机器根本没有开，然后。大家在那边排，就看着旁边的 Fast Pass 的人一直用手机扫 QR Code， 就一个一个进，我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 嗯， 我以为 对，好奇怪哦， 我以为是网络跟现场同步在用、欸，哎、 嗯。他几个最热门的游戏，像那个《印第安纳琼斯》跟《玩具总动员》都没有开放。 哦，是要网络先预约是不是？ 因为他现在已经在。他们开一个新的 app， 所以就是 对啊，你就用 app 上面预约，然后你就拿你的票券去那边扫一下就可以啦。 因为我没有， 他没有载那个 哦，好吧， 我想说根本没有人嘛，这个时候因为这个疫情那么严重， 天哪、啊，什么都要脚踏实地的排，那很可怕、欸， 这个很累耶、欸，因为有 fast pass 其实基本上真的排不到多久，每个都30， 你一定起码会有保三个你最爱玩的一定玩得到， 一定玩得到。 对啊，这次只玩到一个而已，其他都是看现场的游行跟表演，但是也是很值得啦。儿时梦想，总算完成了。 嗯， 恭喜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让我们 get high， 用小手把脸撑开、get high， 让所有人都明白，泪水都不应该，因为我有你的爱， You are always on my mind。 Get high， 你好， 你好，我是阿涵。 阿涵， 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 今天是我在家第12天，后天是我隔离的最后一天。 哇，恭喜恭喜！ 还有两天， 第2个礼拜了。每天都在看电影看剧，无聊的要死。 那你最近有看到什么你喜欢的剧跟电影吗？ 最近我看了《阳光普照》 uh-huh ， 然后还有看蛮多的，现在一直也要我想不起来。 天哪、啊，只记得《阳光普照》。 看来其他都 都 把握时间掌握方向， 是 把握时间掌握方向。 好的，恭喜你2天以后可以出关了，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好， 拜 拜 拜拜拜。 FIR， 今天我是看到那个新北市什么记者会，你在居家隔离的时候 Catch Play 会提供你 什么 可以看。对对对， 这么棒， 就是让你在家有事做 哦。 我拿着一个塑胶袋，里面放了我的钱包、电脑、外套。谁会料到有一个人要出招？他站在门口检个票，就以为自己是大总召，开什么玩笑，为何非要我检讨？没办法不介意，我没错，还特别写了一首歌，可是 sorry 不是给你的，是写来对你说。 Go hug yourself， 你有什么资格，你给什么 Play 响应新北市政府加入由市府推出的新北陪你安心宅14天的关怀包，所以呢，新北市居民检疫民众14天，你有免费的观赏序号，你可以享受 看到爆 数千部墙片， 看到爆， 看到你不要不要。 谁说由你来做主？你一点都不酷，但我还真佩服。你做梦做到头脑变不清楚。现在多了一首歌，可是还是 sorry， 送给我自己。You know， 写歌很难。 那我顺便来看 Catch Play 它二月的强片有哪些？《寄生上流》、《返校》、《小丑》，最近大家开始没看过都要复习的《全境扩散》、《机不可失》、《双子杀手》出来了。 我必须要说，全境扩散是只有在这个时候看才会有感觉的。你如果在平常， 那时候看明明就是觉得，哦，嗯， 就是一大堆的，好像卡斯很巨大，但其实他们根本从来没有碰头，他们是分开拍完的。 这是个半集吗？请问？Oh no， 你搞乱了 ，Mister， 这就只是一辆要去飞机场的巴士车。 真的蛮多片你没看过可以补哎，还有《玩具总动员4》，我一直都还没看，《幸福绿皮书》。Hug Yourself 来自于郭修宇。 好， 怎么称呼？ 高雄姓蔡， 蔡先生您好。 嗯， 一周大事， 一周大事就是19号隔离完毕了。 哦，也是19号哦，已经出关了， 结束了。 对，我蛮可怜的，我今年足足被关了一个月， 一整个月。 对啊，因为我太太是广东人嘛，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刚好就遇上要居家检疫，然后我们在广州的时候，今天就是那边我们的周边有一些那个病例的时候，我们就先自主管理了，就那一边的单位都没有发布什么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在防备，所以我们从年初一到2月5号我回来，我们都没出门。 哇哦。 然后一回来又被关了14天。 重新享受家的感觉， 重新享受跟老婆两个人的两人世界。 没有，老婆现在在广州 啊，所以分开。 对啊，因为我担心我老丈人他们，所以就让他先在那边等，全部都缓一些了再回来。 OK。 嗯， 好的，辛苦你了。 一周那是这个，然后我看完了《庆余年》。 看完了什么？ 庆余年。 哦，庆余年，我整部剧都看完了。 都看完了。现在在看什么《大明风华》，还蛮好看的。 OK， 好的， 谢谢你啦，拜拜， 拜拜。听到歌曲呢，来自于艾妙，《再挥别的今天》。 に染みてく今日鈍くなった足で河川敷

受不了你的微笑和你迷人的味道，你的眼睛，你的嘴角，无法克制被你拥抱。 我对你的认真像身上的纹身，没有改变的可能，你是我的毒药。 这不是玩笑，我想你成为我甜蜜的烦恼，带着你欢闹，又哭又欢笑，我的决心你一定会看到。 恋爱的信号在身上传导，传导你所有的记号，让我失心疯，也深陷了我爱你爱到无可救药。你问我喜欢你有多少，我爱你爱到无可救药。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爱你爱到无可救药。 爱情的学问，我们多少都有些天分，希望能够保持天真。想你成为我甜蜜的烦恼，带着你欢闹，又哭又欢笑，我的决心你一定会看到的。 恋爱的信号在身上传导，传导你送我的记号，让我失心疯，也深陷了我爱你爱到无可救药。你问我喜欢 真的不是超级热恋期，这歌词很害羞哎，这么猛烈，这么浓。你问我爱你有多少，爱你爱到无可救药。爱你爱到无可救药，田雅霍再加上了徐凯熙。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时间来到2:53。最近呢，有个亚洲首演魏武营的独家台湾首次的战争安魂曲全舞台演出了。魏武营呢，再加上了英国国家歌剧院，等于是两国跨国共制的这个布瑞顿战争安魂曲。亚洲首演呢，就会在28纪念日在魏武营歌剧院登场。2月28星期五，3月1号也有这个布瑞顿的战争安魂曲。如果你想知道详细的节目资讯呢，你可以上魏武营的官网查询。购票请上两厅院购票系统。那天呢，我刚好看到一个他们像完全娱乐影片，是在小巨蛋之前，然后有一个题目是你猜歌迷想听到的前三名，就是你们估前三名，然后我们有一个他们可能做一个小试调前三名，但是他们好像第三名是学长写的，他猜花花，然后阿奎第二名他是猜淹没。 怎么可能？淹没是什么歌？ 淹没就比较后来比较新的，可能跟演唱会有，我记得他猜淹没 啊。 然后小月第一名猜什么？我竟然想不起来。重点是他们三个没有一个猜中。小月猜什么啊？ 我只知道小月昨天跟西西孙盛熙去唱歌。 我记得那时候观众后来揭晓正确的答案，想听到的歌单第三名是军歌，然后说、 okay. 是军歌哦，可是军歌现在有点麻烦啦，就是那时候是好玩， 对、啊， 那时候是好玩做的、 啊， 但现在版权。然后第二名出乎我意料之外，两人雨天。啊，小玉好像就猜我讨厌你还是什么的。 第一名是 不孤岛。 哈？哈？ 身为一个长期在听宇宙人，他参与他们都是演唱会的，我也是没有猜到第一名是不孤岛。 那代表他们就是后来的这一些新的听众很多啊，然后新的听众就还是喜欢听情歌的人、啊。 我心想说，别具意义的小巨蛋第一名，当然是要在小巨蛋上太空警察。 对啊，好难过、哦。 财政部及卫福部提醒您，综所税可以申报长照特别扣除额的适用对象包含聘雇外籍看护者、使用长照给付与支付服务者和住在住宿式机构者，还有自己照顾失能者。只要没有达到排付标准，每人每年就可以定额扣除120,000元，也可以拨打0800-000-321或1966专线咨询。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020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爱你爱你！即日起到3月1号，消费满3000，周周抽大奖，还有一卡来电礼、满额礼、品牌联名大衣娃娃属于你。义大世界购物广场，2020给你最棒的一年，快来义大世界购物广场过好年！ 大家好，我是张若凡。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自慧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我是张若凡，我们爱的不平凡，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慧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2370-9191。 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 懂爱的人，才能又见逆光的幸福。 要跟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 王佑馨最新主打幸福的模样，华纳发行。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南韩与日本的新冠肺炎病例不断增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在立法院被询时说，很快就会宣布日本、南韩进入旅游疫情警示第二级。升级势在必行，还在讨论要不要采行更强烈的手段，但是不考虑限缩航点。台湾民众党立委赖香伶质询时问，目前日本和南韩都是一级旅游警示，会不会升级到第二级，或是限缩航线航点？ 陈时中答复，很快就会宣布日本、南韩进入第二级旅游疫情警示，但是没有考虑限缩航点以及航线。赖湘伶追问，什么时候才是升级的时机点？陈时中指出，现在观察到社区传播的情况，日本为散发型的社区感染，南韩就有几个非常严重的特殊据点，例如医院的院内感染。如果国人前往旅游，必须告知那边相当危险。立法院今天开议，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质疑，国内第一例新冠肺炎死亡个案的殡葬流程处理不够完善。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这是新型疾病，所以原来的殡葬规范没有这么明白，正在盘点检讨作业是不是还有未尽之处。邱显智质询时说，殡葬人员接到遗体的时候，护理师告知死者感染第五类法定传染病，给了两件隔离衣，但是殡葬人员不知道什么叫第五类，也没有直接收到这是新冠肺炎病患的讯息，是不是应该直接告诉接体人员这是新冠肺炎病患？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强调，告知是应该的，但到底有没有告知或是告知上有了误解必须厘清。至于新冠肺炎列为第五类法定传染病，是依疾病严重程度，经过专家讨论，先列第五类，也会请专家根据现在的病情状况重新检讨。另外，陈时中也提到，遗体还在病房的时候，病房是个污染区，污染区需要由卫生局人员监督完成消毒。遗体在包覆完整的情况下移出就不属于感染源，所以必须要加强教育殡葬人员进入污染区跟干净区的自身防护方式。宜兰县罗东镇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的得呀生假拜拜今年确定暂停，这项三月三得呀生假拜拜罗东镇公所民国99年复办，连续10年，去年席开500桌，热闹盛大。不过今年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原本3月21号的板豆甲拜拜暂停，但是3月26号农历三月初三的绕境还是照常。罗东镇公所指出，甲拜拜好几千人一起吃饭，虽然地点属于开放空间，但是为了确保民众健康，还是减少群聚的好。中国大陆山东省和浙江省监狱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湖北省也有监狱集体感染。监狱管理局证实，截至今天，湖北省监狱系统共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1例，其中武汉女子监狱确诊了230例，沙洋汉津监狱确诊41例。两所监狱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武汉女子监狱的监狱长已经免职，沙洋汉津监狱一名干部没有如实报告生活轨迹，也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92点，成为2338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2点，跌幅1.49%，成为216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8点，303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0点，涨幅1.05%，来到1162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6点，跌幅1.04%，2732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点，319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8点，指数11686点，成交金额1235亿。东北季风减弱，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东半部含绿岛蓝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可能出现长浪。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你好，我要一杯冰拿铁。 哎呦，小美，怎么这么巧？ 对啊，我今天来这附近面试工作。 工作还没有着落？ 对啊，工作不好找。

来自于翠乐团 Crispy。 时间来到了3:10，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里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星期五的第二个小时，到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的时间，来看看本周有什么新电影上映呢，他们的预告片在卖些什么药呢。 本周呢其实有很多的欧洲片， 哼， 然后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跟疫情有关系啦，然后本周这个大片呢就 诶往后跳一点， 其实没有什么压制性。 嗯， 你会想要去看《音速小子》吗？ 很多人想看，超多人想看。 你们看过了预告还想看《音速小子》吗？ 你的预告是指他上一波释出被骂的预告，还是这一次新的？ 就释出的那个预告啊，毛茸茸那个玩偶。 我记得他第一次喷出来的《音速小子》很可怕，然后就回去重弄一下。所以现在是瞧好之后的《音速小子》。 我不知道哎、欸，小时候虽然打 Sega， 然后玩音速。玩音速小子，可是我并没有，我并没有很期待在大荧幕上看到他、欸。 不是重点是我根本就不知道音速小子的故事。小时候打电动，我也好像也没有闯关闯到后面，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对抗谁。 反正就是闯关后面不是都一样吗？不管是马里欧还是音速 小子，我知道洛克人 还是洛克人， 洛克人的大魔王很难打，你知道吗？很容易死。 反正就是那一种形式的游戏，最后都是要去救一个人，或者他最后就是要打大魔头，就只是这样嘛。 那他大魔头是 叫做弹头博士 金凯瑞。以前小时候玩音速小子那个。有点像滑板坡道那种圆筒通道，我从来没有从头到尾把所有的金币圈圈吃完过，太难了。 我就是一个电玩游戏苦手， 哼， 那一种类型的，哎、欸，应该说所有类型的电玩我都不上手。 那你擅长的是什么？ 我没有擅长 OK 什么的， 我没有擅长任何的电动游戏，哎，没有。 你不是很觉得你 Overcook 很强？ 没有啊。 那你那么凶指挥大家是怎样？ 我也没有指挥大家、啊、我都是专心的做我自己的事情而已，我也不管其他人在干嘛。我就是一开始我就选定，我就说好我要做什么，我就是做这个，对。然后我从来不会看上左上角那个菜是什么的，我完全不理他。 真的假的？ 完全不理啊，我就一直重复做我应该要出的那个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我确保就大家应该都是要的，如果多的话 你根本没有看，你怎么知道大家要不要？ 对，因为有些是最基本的嘛，如果真的多的话、啊、不好意思 sorry 咯。不然就是盘子脏了一定就要去洗碗、 就是、 没有人去洗碗， 你就洗盘子， 我就去洗碗，有人把锅子烧焦了我就去救火，就是这一种嘛。 所以音速小子我们不用聊 音速小子、 就是因为如果你现在我不知道，完全没有玩过《音速小子》的小朋友会不会想看《音速小子》，就觉得它是一个新的动画片，然后有个跑很快的家伙。 就像有一些小时候的童年回忆，我其实都不太希望它跃上大荧幕，像是皮卡丘。 皮卡皮卡！哎，凯蒂妈有跃上大荧幕吗？ 哦，如果他有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心碎的，真的。尤其你知道，像现在那个科技越来越进步，然后大家都说哦，用扩增实境啊，用 3D 技术啊，那更恐怖，那更恐怖。你还不如原原本本给我个 2D 吧，还我童年吧。 还有什么小时候的东西没有被摧毁的、啊？待摧毁的 七龙珠也被摧毁殆尽啊，好莱坞的七龙珠 那也摧毁完了， 好恐怖哦。 有没有什么还没摧毁的、啊、待摧名单？ 就像现在我说我要砸巨资拍一部真人版猎人，谁受得了？ 这个我真的不行。 对啊，谁受得了？ 我会发起联署。我这是我最认真的联署。第二部呢？ 其实呢，本周有一些蛮难过的电影，我在想要不要把它合在一起讲 好、 哦。先讲就是比较有趣一些的，有一部叫做《吹哨奇案》，吹哨， 跟吹哨人有关吗？ 对，大家可能会想要吹哨人是不是有什么内幕，然后你要去爆料什么之类。不是，这个吹哨奇案呢，是一群人啊，他们用口哨沟通，然后口哨沟通呢，他们就有点像是手语，或是有一种另外一种语言，他们用哨子可以完全可以明白就是你在讲什么，然后去学这个语言干嘛呢？要偷东西。 可以理解， 就是警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警察以为只是鸟叫，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所以有一个团队，然后一开始是有人先去学怎么样吹口哨，然后说你的手要环成什么样的形状，放到嘴巴里吹出来那个字是什么字，这样子。 哦。 但后来的预告片当然就是有很多就剪得很碎的啊，抱在一起啊，车子撞啊，蹦蹦啊， 所以他每天遇到危机，然后又要化解那个危机，这样。 Yeah。 Jason 再加上艾怡良，慢走不送。 说实也在外面快没钱，电话空打完假装没听见， 这真的是太疯癫， 我怀疑他大脑都没影。你所有用在他身上的眼泪，现在连一滴我都觉得浪费，所以写这首诗特别给他听的，但不是那种祝福他的情歌。 接近话是不是你怕了爱， 这你就没法懂，他会打电话到了你会发痛， 每次他吵架就不管电话那种音力， 像最后不是你就是他生病， 两人早已经没啥好说，这种情绪像是一把火， 说谁又送谁欺负你，真的看不起，公主病又没骨气，讲不过就是用眼泪当武器，而且他会武功。 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音效传奇：好莱坞之声》，然后有看到我们的版主，也就是想翔，因为他现在就是在做这种工作，就是电影配乐，然后电视剧配乐，他有去看，然后看了以后呢，他就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实在是，哎呦， 感人肺腑， 太像业配了。他用那个语句跟笔法，想说每一个学习什么那个 背幕 后音乐，这应该甚至包场去看。好莱坞之声。本周有一部片蛮妙的，叫做《绝命大平台》的 platform。绝命哦，是绝命哦。那平台就它真的就是一个平台啊。然后很怪的是，这个平台。是会升降的。 你说像演唱会那种升降台？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你会待在一个空间里面，你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牢房，那里面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就只有墙壁，家徒四壁，然后可能有一张床。然后这个平台呢是在中间。你可以想象，可能是以前那个80年代台湾的室内装潢很喜欢做那个合适设计，中间有那个可以升降的桌子，然后只是它是一直直通到上面跟下面的，所以就是你的活动范围就是一个回字形嘛，然后中间是空的。那什么时候吃饭呢？吃饭就是上面那个大平台会降下来，降下来以后呢，上面就有好多好多的食物，只是那个食物是上面人吃剩的， 好恶。 是上面一层吃剩的，然后就会下来，然后你吃完了以后，你的这个平台会继续再下去给下面一层的人吃，也就是你活在越底下，你越没东西吃，那你要想办法可以上就是 上去 往上，你吃的东西的比较新鲜嘛。 预告片里面最震撼的一句话是说，其实呢，这些食物非常的多，只要每个人都不贪心，只要每个人不贪心，绝对够所有人的活。嗯，可是你知道人性就是这样吗？怎么可能？ 《Running Man》有一集是这样，就里面有一个。像 buffet 的餐点，比如说有七个盘子，然后其实菜肴都很丰盛，然后有足够的白饭这样，所以呢，他就是有那一关有玩到名次，就一个一个进去夹，在外面大家都会说肉丸就是七颗， 加少一点哦 就没问题。荷包蛋看起来超好吃，但一人一颗真的没问题。那前面的说好喽，我们都要好，我明白。进去看到那个蛋。我要吃两颗，不行，我要吃两颗。我只多拿一颗应该没有关系。第二个进去也是想说，我再多拿一颗应该也没有关系， 后面就没了。 对，人性真的是哦。 对啊，而且如果你前面你不告诉大家说有限量，就没问题。我觉得最人性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你知道这是稀缺的，我就要先占为己有。你知道这是限量的。那我要先拿，我要先吃，我要先确定我有，我就是比你没有的好，人就是这样。 所以那有一个主角要在绝命大平台往上爬。 对，他是突然，可是，在预告片又很怪哦。预告片里面很多人想要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上面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会有看到很多人就直接从上面像跳楼一样掉下来。这是一部限制级电影，蛮血腥的， 好怪哦， 蛮恐怖的。 纪文慧。怎么啦？ 窗外下着雨，心情低落的插曲，咖啡厅你一整晚都好安静，感情受伤了，感觉就快要窒息，我听见那心痛的声音。也许遇上错的人，也许爱的没天分，眼泪换来成长必修的学分。怎么啦怎么啦，你都不说话，怎么啦，多难过都会陪你一起撑过啊，那伤人的谎话就忘了就算了。怎么啦怎么啦，还在想着他，还爱他，嘲笑你不顾一切爱得有多傻，当计划输给了变化，就代表他不是对的他。想着他，还爱他，嘲笑你不顾一切爱得有多傻，当计划输给了变化，就代表他不是对的他。怎么啦怎么啦，你都不说话，怎么啦

怎么了？像被困住了，世界慢慢的醒着，空空的。有那么一天，时间停止了，才发现原来心自由才能真的快乐。单纯快乐。 3:32，92.1，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孙燕姿，这首《世说新语》。 本周呢，继续我们的城市电影预告院。那在本周上映的新片当中呢，其实有很多部看了以后都会让你 沉重吗？ 沉重揪心的，然后跟社会现实、跟警察有关系。 嗯。 这部电影呢叫做理查·朱威尔事件 Richard Jewell， 这我一定会很难过。 怎么了？ 因为那个导演他之前每一部我看的都很难过， 克林·伊斯威特 都不太开心。 对啊， 就是很容易被他影响。 对对对、嗯、那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就是一个他好像是那种就巡逻 远景， 就不是真正的国家配置的警察。 嗯、 那在美国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其实也是想要执行正义，可是他可能没有加入警校，或是没有当成真的警察。 嗯、 比如说之前有被拍成一部喜剧片，就是我是百货公司的 patrol， 可是其实我觉得我要当警察。 我没有看过这什么。 没有，他就一直觉得他自己是执法分子啊，我就是执法的人。 好像有， 对， 就是他的那个行动根本就是， 他以为他自己是特勤组，但其实是，然后可是那部喜剧最后是这个百货公司真的发生一些事情，然后他就好好就是有扮演他心目中的英雄这样子。嗯、那理查·朱威尔事件呢也是一样，就是在一个公园里面，好像有发现一个炸弹还是什么干嘛的。嗯，在预告片你看不出那个前后顺序， 嗯， 但是你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一个巡逻的远景， 嗯， 他被讯问的时候， 嗯， 就有两个那种 FBI 的人，就是 很凶， 在他面前，然后告诉他说，你就照着念， 嗯， 你就照着这个稿子念， 嗯、 就说我理查·朱威尔几点几分的时候在哪里哪里，然后放置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 嗯、 然后。你就觉得为什么要念这个东西、 嗯、 那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抓不到犯人、 嗯、 所以就是他希望他讲这句话以后，然后可以把 它剪成 诱骗他讲的这一段话，然后剪成说这是一个关键证据，然后你看他其实就是犯人什么什么之类、 嗯、 所以这是一个有一点像是要罗织罪名的感觉、 嗯、 我在看预告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嗯、 理查·朱威尔事件，那这是一个翻拍改编自1997年在 Vanity Fair 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叫做美国噩梦。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在讲这个不当的报道被当成了事实、 嗯、 也就是媒体的未审先判的时候，然后整个舆论的风向全部都倒向，就觉得你就 是 犯人。对对对，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个故事。那真相是就这样就被掩盖掉，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看到的是真相。 嗯， 每个人你只要暴露在媒体，就是很你听这些节目，你听这些人就是确证凿凿讲说这个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样，你久了以后你就觉得对这个世界就这样，但其实不是啊。 嗯、 那现在讲那些话的人，他们也没有多少证据跟说服力。 嗯， 可是只是他们的反社会性格，他们可以把1%的东西讲成90%。 嗯。 那你如果一直暴露在这种很毒性的环境之下的话，那很容易会就让你的判断也 会坏掉的， 对，也会受到影响的。这是其中一个理查·朱威尔事件。 另外呢，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悲惨世界》。 嗯， 可能会想说，哈， 是那个《悲惨世界》吗？ 那个音乐剧要重来吗？我一开始以为就是也是要就是是法国人自己要拍吗？就是好莱坞你在里面一直讲英文，太奇怪了。我们自己拍，就后来发现不是。他呢，这个《悲惨世界》在只是用了这个名字，可是在讲的却是法国的现在当下的警察。 现在， 对对对，就现在警察的权力的问题。 嗯， 那其实在美国黑人电影当中已经看过很多这种就是警察执法过当的问题。 嗯， 就我没有任何的原因就怀疑你，然后用很粗暴的方式对你。 嗯， 那当你只是他也没有说不配合，只是我可能就多问几句说我怎么了，然后我马上就被枪抵着头，然后就是跪在地 上，蹲下，蹲下， 对对对对，就很严重。那这个悲惨世界呢，也是它里面有警察的角度，然后有警察觉得我们需要这么凶猛吗？我们需要这么凶狠吗？然后另外会被前辈教导说，警察就是要狠，我就是法律， 嗯， 我就是执法者，我就是正义， 嗯， 然后可是呢，就是在预告片的当中呢，你可以先看到就是一群青少女，他们在等公车。 嗯， 等公车的时候，就警察要停下来，然后就是 先问他们， 很凶。另外一个女生就是在拍 反拍他们， 在反拍他们。然后警察说：“你在拍什么？”我说：“我你没有任何权利，就对我们搜身，还有就是这用这种态度什么之类。”然后警察瞬间就把他那个 手机给拍掉， 直接就是一拍，然后手机飞到3公尺之外，然后只能碎成一片。 嗯， 怎么样？怎么样？ 看着怎么都人家很生气耶， 非常愤怒。那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而已，它中间是真的会有好像发生了人命，或是警察真的好像 执法过当了， 对，然后要掩盖一些事情。可是呢，因为一个小朋友他在玩空拍机， 哦， 空拍机拍下了一切。 嗯， 那现在就变成那个空拍机的影片绝对不能露出来，露出来的话法国警方就完蛋， 就接全民公敌这部电影。 对，悲惨世界。本周还有一部呢，也是跟就是警方有关系的这一部电影，但是我竟然在 YouTube 上面我找不到它的预告片。 哦，我还以为说我找到了完整的正片， 就我找不到预告片。 嗯， 这部片叫做《失路人》，所以只能跟大家就是讲讲电影方提供的简介。失就是失去道路的 ，someone who was lost， 嗯， 我迷失了。香港回归之后呢，这是一个两地执法引渡条例的案件。故事的灵感呢，也是2016年的荃湾灰窑角街工下水泥藏尸案 啊，也是一个改编真实案件 这样。这灵感来自于这个啦，哦，对，可是不是什么，就这种只是灵感而已，所以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有四个年轻人因为犯案，然后他们恐怖的埋尸，一半逃亡，一半旅游的心态，然后构成这部犯罪电影的原型。 嗯， 这是《失路人》。本周还有一部看了也是会让你很难过的一部电影，叫做《少年阿罕默德》。 嗯， 前一阵子大家看过《JoJo Rabbit》。 嗯。吐槽男孩， 对，那 JoJo Rabbit 是一个小男孩，然后他从小就崇拜跟迷恋希特勒， 嗯， 他就是要加入党禁卫军，他就要加入纳粹的故事。那，你很难想象一个纯真的小孩为什么他会崇拜这一种就是很高压威 权 集权的，甚至应该说是杀人魔这样子。那这一部可是 JoJo Rabbit 它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因为在片中你可以看到，Scarlett Johansson 她作为一个母亲，她有无比大的包容力， 嗯， 然后她其实是一个算是解放德国的分子， 嗯， 然后你没有看过这部片， 我没有看过， 对不对 ？OK， 然后你要看他面对他自己家里面这个小魔头、小恶魔，嗯，他所讲出的话，你都会觉得哦，好窝心，好暖。嗯，然后再加上他自己遇到了他家窝藏了一个犹太的女孩，嗯，一个罪犯，然后他跟这个女孩发生出了一个情愫。 嗯， 他整部片走的基调是嘲讽跟虚幻，跟因为 小男孩幻想希特勒是他的朋友， 对对，他有一个 imaginary friends，嗯，然后那个朋友是希特勒， 嗯， 然后整部片其实是 在轻松当中其实是难过的、嗯、但最后你看完是开心的一部电影、嗯、那少年阿罕默德是什么呢？阿罕默德是他也是一个13岁的孩子、 嗯、 这个13岁的孩子呢，他开始变得很疯狂的信仰伊斯兰教，但是是激进派、 嗯 他的哥哥好像带他入教以后，然后就变成每天到了什么时候他就不管要放下任何事情，说现在到了祷告时间，我要去祷告，我去祷告、嗯、就变得很虔诚、 嗯、 然后当他的妈妈在跟他讲话的时候说，哦，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或什么之类，他说我不跟女人祷告的、 哦、 就是他已经就走到那个信仰当中最 偏激的， 对，偏激的部分、 嗯、 那除了这边之外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发现他的变化、 嗯、 然后告诉他说、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说你的表哥告诉你说，人的死轻如鸿毛，人的死亡不是没有重量的、嗯、人的死是很严重的、 嗯、 然后他一听到这个马上就是在移动车子当中开车很忙就逃走，他就拒绝听这些东西，因为他只认为他哥他表哥告诉他那些东西是真的、 嗯、 然后他想要当圣战士、 嗯、 他想要为就是 为这个宗教奉献自己， 呀、yeah, 蛮、嗯、恐怖的。你可以看到他的妈妈他的老师然后是抱着头抱着他说，为什么你 想要把他拉回来一点， 为什么你会变成这个样子、嗯、我希望你可以回到以前那个样子。 我只确定在看完这一连串预告之后，你需要再去看一次音速小子的预告去看看弹头博士，去看那个快脚的蓝色小精灵，让心情舒服一点。 真的耶，除了音速小之外 其他都很 哦。本周还有一部啦，是小朋友看的，就是公视的儿童动画片，叫做闪闪小超人电影版、 嗯、 就除了这两个之外都很难过耶。本周新片 上严艺格，爱上高尔轩，爱上现在的我。 少了一件牛仔裤一批，首播爱自己主打《爱上现在的我》。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哦，王爷，过年我新巧。 哎呀，我跟你讲，现代小霸王波特十尺三的大脚道有够快啦，相当会当载你1500公斤呢，造一抓就可比赚两抓钱， 这厉害。 嗯啊呢，要免费升级盲点侦测系统，柴油引擎新油有力过火照。小车驾照都会当晒啊啦，上重要是10000块都机会让你晒登去厝的， 安全甲趁钱都替你顾条条，我咪要赶紧来看现代小霸王 Potter。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鸡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1/6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鸡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鸡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男人呐、啊，一起来一吐事业的苦水，分享家庭的经验。体育收藏电玩在男人窝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男人的生存之道，全都在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由我黄丹妮主持的《有福男人窝》。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就醒过来。 Take me to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继续来说故事啦。 今天的故事也许你会有点兴趣。 嗯， 乳霜到底有没有用？乳霜侵占了我的浴室，橱柜里成堆的瓶瓶罐罐等着我测试。化妆品实验派医师哦，是派医疗代表来说服我推荐他们的产品，所以我都会先打算先测试了再推荐。 试用很重要。 刚开始学习认识药妆的时候，一直听到别人说乳霜可以减少皱纹跟细纹，我真有点恼人啊！如果可以减少某种现象，让我们恢复年轻，我多少会产生兴趣啊！甚至只要防止老化或减缓老化，我很满足啊！市面上每年都会推出更有效的新产品，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使用前使用后照片，还有一些解释的不清不楚的显微镜图像来客观说明这个行业一切都是假的，甚至连保湿这个术语也是假的。保湿霜并不会增加皮肤中的含水量。我很久没有擦乳霜了，因为我的肤质很好，况且呢，起床或睡觉时在脸上涂涂抹抹，对我来说这是少女才有的习惯。如果出现一些瑕疵，我便趁着早上在镜子前面做些什么努力一下，不至于放任自己屈服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毫无行动。来拜访的医疗代表呢，最后终于说服我相信这些面霜不是毫无效果。我多想相信他啊！我试着发表自身的看法，所以我决定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我半边的脸试用一种系列的乳霜， 另外半边脸适用不同系列。哎，这位法国医生，这位法国医生啊，你讲了这句话以后， 让你对他的信任再度的， 我对你的科学这种概念实在也是你应该半边用半边不用啊，这才有实验组跟对照组嘛，你半边用两个，这中间就是有很多不要 跟他生气，你且听他怎么继续说嘛。 我随意的根据心情哦，根据一个迷人，根据一个迷人的包装哦， 该骂 一个正在兴头上的访客哦，或是一种直觉哦，我开始莫名的认定自己觉得可行的乳霜就是效果最好的。我想象着各种不同的组合，譬如说去角质搭配抗炎，然后祛斑，然后反正就是混着搭这样子。我随着时间呢，会逐步的调整使用习惯。这些乳霜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哦，有些味道不怎么好。有时候呢，就是我的老公亲我的时候会闻到一股化学气味，惹得他大喊说：“闻起来好臭啊！你擦的乳霜真难闻。”让我想到 Pitera， 似乎呢，觉得擦这种乳霜对他很不友善，他还要求我说：“你白天和病人在一起的时候擦就好，你跟我在一起就不要擦了。”这样子，为了跟一般美容化妆品有所区隔，实验室呢将产品会冠上很难联想的科学名称。可是我没有办法向任何人开这种处方啊，因为太复杂了。即使尝试过，但是你就会收到不断涌入的询问，说：“哎，那到底怎么样？那到底怎么样？那到底怎么样？”这些根本无法以专业的科学来回复。我看着成堆的乳霜，我觉得荒诞虚幻，好像在行使骗术一样。随后仔细想了想，倒也没那么严重啊，身体毕竟需要保养嘛，而有保养身体的人总是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视觉效果啊。这 刚刚一开始讲的不是打脸吗？ 你到底在干嘛，伊莎贝拉？ 到底在说什么啦？害我还有其他这篇乳霜的用处，然后现在给我瞎扯淡。一开始说这有用吗？我很好，我从来不化，真的有差别，真的。现在我觉得，它可以。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医生的立场，一个科学的立场，基本上是没有效的。可他最后又， 他一开始的出发点是这样啊， 对啊，对啊。 那你刚刚最后你要 他最后为什么又要转成说，就这些乳霜让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还是他说乳霜是心理性的作用大于生理性？ 没错，他说我不羡慕那些以严谨和真理作为理由拒绝相信的人，荒诞虚幻非常适合我。 他整本书的故事都是幻想了吧？ 他连医生这个头衔都是幻想。 我知道不是医生哦，你拿来我看一下他的那个作者简介。你确认是医生？ 在巴黎已执业30余年，是使用乳房手术填充技术的先驱之一，目前担任巴黎乳房研究所的整形及重建外科医师，专攻乳房外科和面部美容医学。 最后有没有个字体四括号开玩笑的？ 没有， 太怪了。 最后一句话是：整形台上的人生是他的第一本书，我希望不会有下一本。 一半太阳，一半月亮，一半医生，一半作家。这首歌曲来自于傅建颖。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拜拜。 点一首歌，让我们慢慢唱，让它陪伴在未来的路上。哦，未来的路上。是我眼睛里的太阳，我是你能依靠的力量，没有谁能够代替，是我们的心，在你的心上，盖一座城堡。